题，是否过得去？虽然现在只剩我一个任性，谢谢关心，我会坚强走下去。不爱没关系，装笨装失忆没有了不起，爱得太用力，谁都输不起。我真的不想他，虽然眼泪还是会想他，不到自己想的傻瓜，应该自己说放得下。应该自己真的不想他，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我没想象中那么傻，只是思念默默的温柔怎么打。灰色天空能等不完了，大雨却带不走你过了，牵开的手还有多久才会忘记他的温柔。 No, oh, 我真的不想他，虽然眼泪还是会想他，哭到自己像个傻瓜，听到自己说放得下。原来自己真的不想他，谁的寂寞明天会沙哑，我们想象中那么傻，只是思念要怎么打。我真的不想他，还是怀疑我还是想他，我本来想像个傻瓜，孤独的人傻得可怕。我其实真的会想他，因为我是真的爱过他，疯疯癫癫满是伤疤，还是不去会潇洒用力忘记他。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金香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人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京城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这里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为你带来的好音乐。那有的人呢，把心都掏给你了，你却假装没有看见，因为你不喜欢；有的人把你的心都掏了，你还假装不疼，因为你爱。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伴侣叫形成一定的默契。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叫做默契。 我说最我爱你，一定是个诡计，我不想骗你，对不起，跟着时间走下去，情侣将带我们走向哪里。不能有默契，爱就算能一起，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去，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关于爱情的欢愉，来自对方，坚持也爱自己。不能有默契，爱就算了。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我眼里。 我的爱你，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 接下来呢，夏天要给那些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周而复始的人做一些提醒。散步是很有好处的，散步的时候呢，人的心理会产生变化，比如说视野变得开阔，可以使人从过度关注自我的状态摆脱出来，促进大脑产生使人愉快的物质。相比坐在办公室，在散步时更能激发创意。如果需要提出有创意的决策，不妨起身出去走一走好吗？当然，在走一走的时候可以戴上耳机听听我为你放送的好音乐。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 我不知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丢掉往日的冲动，清醒地面对现在。我不知是否不该想得太明白，平静地默默等待，你会让自己回来。我不知是否应该把脚步再放慢，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什么的答案。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等你把一切看见，你会让自己回来。一次次的善意欺骗，我却装作看不出来。不管是否出于无奈，不要放纵的太不太快。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你是不是才能收回来？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忍耐。玩够了没有？把脚步再放慢，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生活的答案。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等你把一切感谢，你会让自己回来。一次次的善意欺骗，我却装作看不出来。不管是否出于无奈，不要放纵的太不太快。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你是不是才能收回来？玩够了没有？够了没有？你把诱惑赶开。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一切终究才能收回来。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你把诱惑赶开，玩够了没有？我等你回来。

好的，各位，一首歌听完，夏天为大家介绍一点生活的小常识，给那些妹子们，是不是很贴心的感觉呢？现在呢，又到了穿单鞋的时刻了啊，妹子们呢，又迎来了鞋子磨脚啊，这个让人心塞的问题。除了求助创可贴之外，还有什么防磨脚的好办法呢？我来给你介绍介绍。穿上袜子以后呢，把鞋穿上，然后用吹风机重点吹比较紧的部位，与此同时呢，在鞋子里伸展你的脚，继续穿着袜子，在冷却后脱掉鞋子，再穿上鞋子。如果还是磨脚的话，建议重新做一次，不信就试试吧。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什么样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边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边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一吻笑话都能笑到流汗。一边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边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大家来恋爱。 Say what you talking about matter? What why you turn about lover? Why can't you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baby, dreaming that mama. Say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think of this so friendly, say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But it's all too bumpy, so get it right around. But here we go, you be like this, this is the truth.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that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jump, don't want to be there.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could, could. Yeah.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原来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的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和你打造最幸福的未来，大家来恋爱。 接下来呢，夏天和你分享一点人生的生活态度，别活得跟根烟似的，让人无聊的时候点起你，抽完了又弹飞你。记住，你要活得和毒品一样，要么不能放弃，要么惹不起。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叫做《不会让你后悔》，听我的，不会让你后悔。 走过的路，他一步一个错，不知往哪个方向走？人说梦想随风就飞过，黑暗如今比较多，如何学习尽情高飞在天空？哦，前方的路，它越 越来越清楚，未来明明就在前头。人说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我雨天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拭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不管曾经流过多少泪，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拭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

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有没有觉得夏天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在夏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为你带来动听的歌声之外呢，还会为你带来一些生活小常识，让你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来看看这一条啊，美国的芝加哥拉什大学的学者对近千名的老年人进行了饮食习惯的调查，发现相比不爱吃蔬菜的老人呢，那些经常食用菠菜等绿叶蔬菜的老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晚了11年。研究人员认为呢，菠菜等绿叶的蔬菜所含的维生素 K、 叶酸、叶黄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等等，是帮助老年人保持大脑年轻的关键所在。所以不管你年老还是年轻，没事吃点菠菜或者是绿叶蔬菜吧，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哟。 永远有多远，想了一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血，是你给。出现，我睡得很甜。

行携手周大申、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金镶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居然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 Mutation should look out as it evolution. And will now if you will,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什么是寂寞的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让你的感动？我想到的是孤独，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说不定我更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他说的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只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我想要自己的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感动，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和我交个朋友。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的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想要说 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 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有没有发现你每天都在纠结我该穿什么？女孩子每天都为我该穿什么而纠结很长时间。德国的一家服装公司调查了女性每天在穿衣上所花费的时间，发现女性每个工作日早晨花12分钟来挑选衣服，那周末早晨耗时10分钟，外出约会呢会耗时 27.5 分钟。照此计算，一周穿衣的耗时超过了一小时。18到65岁期间，你决定穿什么衣服，累计耗时长达5个月的时间。你就这么白白浪费了5个月，真的值得吗？可能值得啊，因为穿漂亮的衣服可能会带来好运气哦。 情是知足，无情是麻苦，伤心若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